催马赶到了，一看他吓了一跳，孩儿，留着他这一条命有用，别整死他，这算救了赵玉一条命。常茂把他的判甲套解下来，当时把他捆个紧紧结实。这时候战马也得过来了，常玉春众人赶到，大家一看呢，等回去再说吧，总算这小子没跑了。众将翻回头到太平府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玉面霸王郭英率领义军已经把太平府给占领了，抓了无数的俘虏，得的粮草堆积如山，金银财宝无数，这个胜仗比较顺利，义军得胜进城。接着西吴王在率厅高坐，在这众将纷纷报功，有的过来给主公道经，朱元璋一摆手，很好很好，嘿嘿嘿，虽然说我贪了点危险，总算转危为安，功劳是主要的，给大家记功。人们向他报告，把铁枪将赵玉这个假常玉春抓住了。朱元璋火往上撞，这东西太可恶了，你为什么冒名干坏事呢？好悬把我们义军弄个瓦解冰消，这还了得，来推出去乱刃分尸。常玉春一看呢，赶紧给四哥行礼，哥哥，小弟领罪，我是罪该万死，我要不倒反葫芦峪，救出宁波彪，也不能引出这些麻烦。但是我觉得，这个铁枪将赵玉，虽然冒名顶替，犯下死罪，但是不愧是一个英雄。四哥正在用人之际，如果能把他给收降，金鸡岭还有一支精兵，对我们义军也不吃亏呀。朱元璋听着很有道理，这才命令把铁枪将赵玉提上来。赵玉到现在也认了罪了，跪在地下磕头，口称怎么不对怎么不对，要求西吴先王留情。朱元璋命人解开绑绳，从今以后这铁枪将赵玉就是义军当中的一员大将，拜常玉春为师，每天就在常玉春的身边左右，这是一件事。另外一件事情，常玉春认罪，要求元帅给法落。元帅徐达看在常玉春蒋功补过的份上，给他记大过一次，官复原职，也就不究既往了。第三件事情，八辈哪吒宁波彪坚决要告辞啊，朱元璋十分舍不得，宁波彪是帅才，跟老六常玉春那么好，要把他能留下，那真是左膀右臂。不过宁波彪说的明白，老母年迈，思念家乡，我暂时告辞，容我母亲百年之后必定二次出世再帮忙。宁波彪非要走，谁也留不住啊。朱元璋给金子人家不要，给银子人家拒绝，最后八辈哪吒率领家眷赶奔苏州凤凰庄，暂时不提。这个宁波彪什么时候还露面呢？到了后文书，朱元璋攻打江苏，被困牛塘峪， 胡大海搬兵求救，路过苏州凤凰庄，被宁波彪把他给救了。有一段群雄聚会闯连营，72路报号，宁波彪2次出头，从那以后才正式保了朱元璋。这是后话了。朱元璋一看什么事情都处理完了，心中非常高兴，老六又归了队，而且一家人都来了，胡德海一家人团聚，这是喜上加喜呀。朱元璋传旨全营贺功，就在太平府张灯结彩，隆重祝贺。老年人找老年人，年轻的找年轻的，率厅之上热火朝天呢，大家是推杯换盏，有说的有笑的，划拳行令，这个高兴啊。可是正在高兴头上，朱元璋擎起酒杯来，放眼往四外看看，心里头一动，不由得把酒杯放下，嗨声叹气，二目之中热泪滚滚啊。常遇春不解其意，就问四哥，大喜的日子您怎么哭了？老六啊，你看一看我们座位当中缺少何人。这一句话把胡德海也点醒了。老胡一查数，老四，你是不是想起咱大哥来了？对。二哥呀，乱石山的弟兄现在都在，唯独缺少我大哥吴殿章。你想一想，咱大哥可不容易呀，那就像咱的父亲一样，对咱们弟兄多方照顾。自从五科场分散以后，不知大哥流落到何方，是活着呢还是不在了，咱们连点消息都没有。小弟想起来能不难过吗？比方说有大哥在场，咱们一个不缺一个不短，哥哥的心里够多高兴啊。胡大海一听也触动心事，把大嘴一咧，大哥您说他这人多能凑趣儿，让他这一哭，大伙儿也不乐了，喝酒的也不喝了。汤和、邓玉、郭英、常遇春都哭了。怎么样，弟兄有感情呢？刘伯温就劝主公，各位将军，这又何必呢？我估计吴大爷那个人办事十分精细，他不会有什么危险。既然主公想的是，咱派些人打探不也就罢了吗？假如把大爷给找回来，大家还难什么过呢？军师，但不知我大哥现在何处。刚说到这，这铁枪将赵玉站起来了。主公，有罪之臣，我呀跟您说几句，可不一定确切。想当初我到金陵府去过一趟，似乎听说过双钩大将吴殿章给金陵侯赤府验寿当了什么总教习，后来又给金陵侯保镖。打那么以后，听说这个姓武的在老龙驼捉虎岭 置下房子产业在那落户了。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往来，以后就不知道消息了。如果主公想念大爷，是不是派人到老龙驼卓虎岭打探打探？哎，朱元璋高兴了，赵将军，你说的还真有眉目，但不知老龙驼卓虎岭离此多远？离这儿不到60里呀。 哦， 那是什么人管辖之处？那归雨花台管。有个元人，这人叫赤府燕达，是一员猛将，他坐镇雨花台，管着老龙驼卓虎岭。 哦， 朱元璋当时吃不下去了，这阵也不知犯什么劲儿，站起身来命人准备衣服，自己要赶奔老龙驼面见大哥，不管在不在，我要去看看。大家都劝呢，说您是当王爷的，一家之主啊，哪能轻易离开太平府到那危险的地方，谁去还不行？哎，别人去跟我不一样啊，我太想我哥哥了，必须亲自走一趟。朱元璋就是这么个人，要说怎么的，九条牛拉不回来。胡德海一听也站起来了，老四，我舍命陪君子，你去我跟着，有我保驾，你怕什么的？大伙一听这个气，你不说给拦一拦，你还在这添油给加醋。朱元璋一看胡德海愿意去，更高兴了，二兄长，明日咱们就登城，谁劝也不行了。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西吴先王朱元璋化妆改扮，改扮成什么呢？好像一个保镖的教士。胡德海也穿了一身便装，腰悬着宝剑，内披重甲，都带着利刃。带多了人吧，太显眼，就带了4名亲兵，也都化妆成赶长途做小买卖。刘伯温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主公在路上注意。朱元璋一笑，先生放心吧，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，哎，小小的老龙驼卓虎岭有什么可怕？只要把我大哥请出来，我呀总死无恨。先生，您就好好守着太平府料理军务吧。吃罢了早饭，6个人起了身了。再看朱元璋一路之上紧紧赶路，60里地过了晌午就到了。往这一看呢，怪不叫老龙驼卓虎岭，出来山就是岭，山岭重叠连绵不断，古木狼林，偶尔的能遇上几个行人。他们初次到这，地理不熟啊，跟胡德海一商议，准备打听打听。老胡催马往前走了几步，看道边过了几个樵夫，挑着柴弹挑，腰里别着斧子，满头大汗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，这扁担还直响。老胡过来给拦住了，哎，借光借光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樵夫把柴火挑放下，把汗擦擦，看看老胡，这是老龙驼卓虎岭。哎，对了，啊，这就是卓虎岭， 对，您看见没？我们这片山，这都叫老龙驼。哎，您再往前走三里地，有个大庄子，就叫卓虎岭镇。那好了，多谢多谢多谢。老胡回来跟朱元璋一说，朱元璋挺乐，总算这个道没瞎走，把马一松，又往里走了一程，三里地眨眼就到了。到了镇边上一看，也有来往的行人。胡德海二次找人打听，我说你是本地人吗？有一老者抬头看看，啊，是本地人。壮士，您找谁呀？我借问一声，你们这不是老龙驼卓虎岭镇？啊，对呀。这有没有一户姓吴的，叫吴殿章？哦，您说那个教师爷？啊，对对对。有没有？有有有有，这人就住到镇南呐，你看着没？往街里走，到十字街拐弯奔南去，有一个四合套的院子，那就是老五家。我这吴殿章现在在不在？哟，这可不清楚。我们这个镇子也大，很少往来，不过估计他能在家。多谢多谢。老四啊，走走走，到家了。你赵玉说的一点都不假。朱元璋心里高兴，按着那个老者指点的方向，拐弯抹角，果然到了一座宅子的前头。一看呢，这宅子真漂亮，大青条石打的房基，上面挑灰灌浆，磨砖对缝，离老远看跟一块砖磕的一样，能有十几间房子吧。不过大门紧闭，非常萧条，门前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朱元璋、胡德海甩凳下马，亲兵把马匹接过，老胡舔着草包肚子扣打门环，啪啪啪，有人没有？啪啪啪，谁也知道有人没？叫了半天，里边才有人把门开开。开门的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，大弯腰，看这意思也就对付着活着。老者把眼睛揉揉，看看胡德海，瞅瞅朱元璋，哎，找谁呀？我说，姓吴的是不是住在这儿？对呀，那是我们的主人。先妥了，哎，我说老头，借你口中言，传我心腹话，你告诉姓吴的这主人，就说故友胡大海还有一个朱掌柜的前来见他。胡大海多个心眼儿，没敢说西吴贤王，改了个朱掌柜的。这老头看看，好吧，你们等一等啊。说着转身进去了。等了没有喝两碗茶那么大功夫，老头把门开开了。二位啊，刚才我跟主人说了，主人很高兴，让我请你们进去。请请请请请。胡大海心中想，大哥你可不对呀，虽然你是个哥哥，多年不见面，我跟老四这么远来看你，你得接两步。好大的架子啊，难道一说挑理了，生我们哥几个的气？哎，不管怎么说，到里边再说吧。让亲兵牵着马都进了院子，